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安宁，咱们不说我帝家的冤枉，帝家是晋南的守护者，没能护住自己的百姓，这是帝家无用。比起那8万人，我帝家100多条性命，有什么值得喊冤的？你知道杀了8万人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整个晋南地界上的女人再也没有了依靠，意味着8万家百姓亡了亲人，意味着这些人余生都要活在怀念和后悔中。为什么后悔？他们谁不是盼着儿郎入军护国，守护疆土，但他们送走了亲人，却只换回叛国逆贼的耻辱和天下人的声讨，连一副白骨都没有盼回来。10年了，每一年帝家军的忌日里，整个晋南都是白帆蔽天，每一年的年节都听不到欢声笑语。他们妻离子散，血脉断尽。安宁，你是大晋的公主，你知道你的国土上还有这样一处地方吗？你觉得10年很长，长到所有一切都可以掩埋和遗忘？我告诉你，那些人只要还活着，就快活不了，就喜乐不了。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人之所以死在万里之遥的地方，只是因为皇家的权欲和一个女人的不甘心。多么可笑的事实，你说对不对？ 安宁手里的酒杯落在地上，碰出清脆的响声，她甚至不敢迎上任安乐的目光。 子渊，别说了。 安宁，你生在皇家，长在泰山，远赴西北，你已经是韩氏皇朝最好的公主，但你不是大晋子民最好的公主。你10年前就知道真相，是不是？你果然知道，我让院琴查过10年前宫里的事。当年你父皇颁旨去地北城的那一夜，你曾经悄悄潜进过慈安殿。第二日，照顾你的老太监梁喜就自缢了。如果不是知道了什么密室，他不会死得这么突然。 安宁看了任安乐半晌，手死死攥紧破旧的木桌。 子渊，她是我亲祖母。 我知道，所以我不会逼你说出真相。说也好，不说也罢，都随你。我只是觉得这些话藏了10年太憋屈了，想告诉你听听，膈应膈应。 子渊，你要做什么？ 做若我父亲在世10年前就该做的事。安宁，你觉得这种罪孽一句放下就可以吗？多谢你的酒。 子渊，当年我是不是做错了？如果我早一点说出真相，那8万将士也许就不会被钟友击杀在青南山。 身后嘶哑的声音带着哭腔，任安乐垂眉，藏住眼底的疲惫不忍。 安宁，10年前你跟我一样什么都做不了，你错在是大晋公主安宁，而我是帝子渊，这偏偏是我们从来都无法选择的。 任安乐萧索的身影消失在街道尽头，安宁蹲在地上，抱着膝盖，泪如雨下。任安乐没有回府，而是径直去了东宫，没有走近， 只是站在不远处的大树下望着宫门的方向。这个时辰还不是很晚，街头不时会有行人走过，但无人发现他。任安乐整个人融进了夜色里。他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来这里，但总觉得应该来看看。他站了很久，才看到从街道另一头缓缓而来的仪仗队。太子御辇停在东宫前，韩烨一身深黑官服，手里握着一把折扇，翩翩风流的卓氏公子模样。东宫的总管迎上前，引着韩烨往里走。任安乐凝视着他，一动不动，眼底平和的没有半点情绪。突然，跨过宫门的人停了下来，像是有所感应般，转身朝任安乐的方向望来。但是他所望的地方乌黑一片，什么都瞧不见。总管循着太子的目光看了看，小声询问： 殿下，可是要差人去看看？ 不必了。 韩烨摇头，眼下眼底的波动，转身朝宫门内走去，再也没有回头。半个时辰后，任安乐从树后走出，敲了敲有些僵硬的腿，朝任府的方向而去。慈安殿，太后选完了明日寿宴穿戴的官服，靠在躺椅上休憩。贴身嬷嬷见太后精神头上好，笑着道： 听宫外传来话，说是为了娘娘的寿辰，很多百姓都上了福陵山上的寺庙为娘娘祈福。 哦，有这等事？ 那是自然，娘娘福泽天下，百姓对您感恩着呢。 就你会说话。 两人谈笑间，宫娥将这两日品阶高的命妇送来的寿礼搬进了内室。嬷嬷惯会琢磨上意，说道： 娘娘，我让他们把礼物拿进来给您瞧瞧。 嗯。 太后点头，不经意瞥到任安乐送来的木盒被可怜巴巴地压在最底下，指了指： 把任安乐抄的经书拿来看看，都说他写的字比幼童都不如，让哀家好好瞅瞅。 是太后。 见太后有了兴致，嬷嬷也高兴，亲自去取任安乐送来的木盒。 这也是京城里的百姓传着说的，好像还没人瞧见过任将军的字到底好不好呢。 嬷嬷拿了木盒，双手递到太后面前，面对太后替她打开。太后噙着笑俯身一看，几乎是一瞬间，他的笑容僵在嘴角，眼底戾气横生，一把将木盒扫落在地，神情阴沉难辨。砰的一声巨响，吓得内殿的宫娥魂飞魄散。嬷嬷见太后浑身颤抖，满脸诧异，不经意朝地上散开的书页瞥了一眼，吓得跪倒在地。冷风吹进殿，书页被吹得沙沙作响，上面的字飒爽不羁，颇有气韵，像是武将能写出来的。可那内容，太上敕令，超辱孤魂，鬼魅一切，四生沾恩，任谁都能瞧出来，这佛经是超度亡魂、消弭自身罪孽的往生咒。 这个东西怎么能出现在即将大寿的太后面前？我的老天呀，任将军是疯魔了不成？ 嘉宁十七年真的不是一个好年头，但这一年的重要亦无人能够否认。无论是科举舞弊，亦或是江南水灾，都清了朝廷污垢，一扫浊气。如今只剩帝家军之事悬而未决，是以这次太后的寿宴便格外引人注目。嘉宁帝甚至将寿宴的宴席定在了只有年节祭拜时才开启的仁德殿外。不同以往，这次寿宴的特殊意义使得宾客的身份更加金贵和重要。各王公贵族、宗室皇亲、朝廷大员身着朝服，皆携嫡妻前往。 重阳门外的官家马车自清早起就堵了半条街道，仁德殿外的宴席更是望不到头，比新年之时嘉宁帝宴赏百官的场面更加盛大热闹。头一晚下了大雪，整个皇宫银装素裹，白雪茫茫。一清早，太监们就把仁德殿外的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彩灯高挂，一片喜气洋洋。仁德殿外的石阶上设明皇玉台，玉台上龙凤双椅并排而至，往下一阶，天子左手之下乃太子位，其次便是各亲王皇子，太后右手之下为嫔妃公主位。石阶之下的广场上，长长的十几桌是公侯大臣携妻落座之处。广场中间搭了个戏台，上面已有名角咿咿呀呀甩动袖袍唱着戏词。今天太后寿宴，不可免俗地点上了一出八星拜寿。此时除了皇帝、太后与太子，已座无虚席。紧锁的昭仁殿大门外，韩烨着浅黄太子官服静静立着，一旁跟着的小太监听见不远处仁德殿若隐若现的戏曲声，原地转着不知所措。这太后寿宴都快开始了，太子爷还处在先帝崩逝的宫殿外干啥呀？韩烨立了半晌，倏然转身朝仁德殿而去，肩上系着的墨黑披肩摩挲了一地细雪。太子入座，免了百官行礼，他朝石阶下望去，仁安乐一身正一品上将军绯色朝服，大气端方。温硕端着一壶酒跑到仁安乐身旁，挤眉弄眼的笑。仁安乐眼底满是温煦，两人气氛和融。韩烨目光在公侯世子中坐得温雅安静的骆明熙身上停留了片刻，然后拿起桌上的酒慢慢品，面容沉静，望着玉台上的空座，众臣渐渐有些狐疑，已到正席之时，太后和陛下怎还未出现？慈安殿外，嘉宁帝陈衍贺问一早被召进宫的太医院院正。 太后凤体如何了？ 陛下，太后娘娘无大恙，只是一时急怒攻心，才会精神不济。臣为太后开一副凝神的汤药，休养几日就好了。只是今日的寿宴太过喧闹，太后不宜。 方简之回的时候很是惴惴不安，普天同庆的大寿之日，太后却不能出席参宴，着实不是好兆头。但他话还未说完，太后已经扶着苏嬷嬷的手走了出来。嘉宁帝皱眉，马上迎上前。 哦，母后，您多加休养就是，宴会不去也罢。 胡闹，这是哀家的寿宴，宗亲齐聚，百官拜见，哀家若是不到，皇家威信何在啊？ 太后头戴凤冠，绛红朝服上凤鸣祥云，衬得神情格外威仪。她朝苏嬷嬷瞥了一眼。 就你惯会来世，一点小毛病也去惊动陛下。 苏嬷嬷，太后最近的身体一直安泰，怎么会突然急怒攻心？莫不是慈安殿的宫人伺候的不妥当？ 陛 好了。此事等寿宴完后再说，皇帝，大臣们想必等急了，我们走吧。 太后说完，扶着苏嬷嬷的手，径直朝仁德殿而去。嘉宁帝有些奇怪，却也不愿在太后寿宴这日服了他的意，只得跟上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